四月很快就这样过去了。这一个月里，职业联盟一共完成了五场常规赛，仅余最后两场，很多名次在这时已经尘埃落定。首先是常规赛第一的席位，目前看来被蓝雨拿下问题已经不大。在四月份的五场比赛，蓝雨战队表现出了他们一贯的稳定。此时还剩两场比赛，上领先排名第二的轮回战队五分，最后两轮的对手更是那种既冲击季后赛无望，也不可能会出局，基本处于酱油状态的战队。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轮回反超五分，实在不像是蓝雨这支队伍的风格，所以基本上大家已经接受了蓝雨战队会是这次常规赛第一这个事实。余下的二到四位在五场比赛之后分差虽然略有小变，但名次没有任何更改，依然是轮回、微草、霸图这样的排位。在这之后，烟雨战队锁定第五，虚空战队第六，都已经牢牢地锁定了一个季后赛的席位。在之后第七的是301战队，丢失季后赛的席位还存在一点点理论上的可能，所以理论上的可能换个名词就是所谓的奇迹，这当然不是经常会有的，所以301战队会进本赛季的季后赛已经被人们视作定局。最后一个席位将在呼啸和雷霆两支战队中角逐出来，曾经的竞争者黄蜂战队已经完全失去了可能，而百花战队则和301战队类似，存在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机会，当然也就被视作出局者了。于是在最后两轮比赛还会因为比赛而揪心的，也就是呼啸和雷霆两支队伍的支持者。但无论如何，两队终有一支会被踢出季后赛的角逐，这就是职业竞争的残酷性。相比起竞争季后赛的席位，两个出局的位置就不怎么受人待见了，而且这边通常也不会引起粉丝的广泛关注。毕竟在这漫长的一整个赛季，一共38场比赛，满分380分的检验下，会沦落到最后的，那真可称得上是烂队两支。这样的队伍，喜欢的人不说没有，但绝对不会有多少，关注度自然是较低。但是今年却是个例外，嘉士这支曾经创造王朝奇迹的队伍，本赛季看起来是铁了心了要来一出出局奇迹。嘉士出局，这从圈里到圈外，从专家到媒体到粉丝，无人不认为就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但是嘉士好像就是善于创造奇迹，就是要把这种理论弄成现实，只是这样的奇迹实在是亲者痛仇者快。最后两轮比赛排名第20的玄奇战队出局已经定局，但是对于这个从赛季初就一直领跑倒数第一席位的队伍，早就没什么人关心他们的死活了。但是嘉士继续沦落到了倒数第二，占据出局席位，这已经是本赛季养活了无数评论家、无数撰稿人的话题。不过由于嘉士不像玄奇战队那么稳定，当中还有一些起起伏伏，于是还是有不少发言进行忆往昔。据有心者统计，嘉士本赛季虽然一番铁了心要出局的模样，但其实大多数时候还是在出局门外徘徊的。真怎么咣叽一下冲进门来，这其实还只是第二次。那第一次又是什么时候？嘉士的粉丝很快就能回忆起来，那时候还是冬天，那时候他们嘉士七年多的队长叶秋宣布退役离开了嘉士，那时候孙翔这个二年级的就已经上位大神的超级天才新人来到了他们嘉士，拿过了荣耀中最为传奇的角色斗神一叶知秋。那时候大家有失望过，有期待过，有希望看到奇迹过，而现在奇迹真的出现了。 但这绝不是他们想看到的奇迹。即便是在冬季，加时第一次做到倒数第二，粉丝们的心和天气一样冰冰凉凉的，他们都始终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但这一次倒数第二的位置，仅于两轮的比赛，加时和排名十八的明清战队五分的分差。很巧，这个差距就像是现在轮回和蓝雨的差距一样，因为蓝雨战队的稳定，大家已经将蓝雨第一视为定局。而这里呢，大家也同样觉得可能是定局了，因为加时也很稳定，所不同的是蓝雨是稳定的拿分，加时是稳定的丢分。这本该是两支齐名的豪门战队，现在却是这样迥异的稳定。亏得蓝雨和加时之间没什么纠葛，只要换了霸图这样纠结多年的死敌，突然出现这么亮眼的对比，不知要冒出多少奚落的话题了。就是现在这样，加时所受到的落井下石的嘲笑也是只多不少。毕竟这么多年来树大招风，早有不少人盼着你倒霉呢，只是一直以为加时出局只能是幻想意淫一下，没想着居然成了现实。这着实就是一个意淫的高潮，可把无数人给乐坏了。倒是加时的粉丝此时意外的平静，除了加时长期的糟糕表现让他们确实有些麻木以外，这一个月以来加时的公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加时方面的发言中将这赛季称为无比让人失望，并称战队目前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当中，而且表示俱乐部方面其实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努力着，只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发言中甚至有提到俱乐部试过联系已经退役的前队长叶秋，希望叶秋可以以顾问的身份帮助一起找找问题所在，只是很遗憾遭到叶秋的拒绝。这无疑是一个转移仇恨的小手法，一边在表现着自己一直在努力，同时也是很委婉地向人说出了为什么问题无法解决的原因之一。这报道出来的时候，陈国又是气得大拍桌子骂无耻，但很多粉丝却就是很听这套，于是也产生了不少对叶秋的不满言论。倒是叶秋自己看到这条消息，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是事实吗？”“是，的确是真的，但他们这种导向是什么意思？好像加时后来一塌糊涂也是你的责任一样。” 陈国继续愤怒。这时一边的魏琛倒是奇怪地抬眼望了陈国一眼：“ 难道不是他的责任？要不是他在网游里把人一队给灭了，加时表现再烂也不至于这么一塌糊涂，居然栽到要出局的地步。”“ 那是他们自作自受。”“ 女人啊，懦弱的善良却又蛮不讲理的护短，天性天性。”“ 别吵吵。” 叶修连忙劝住两人：“加时出局是我的责任。”叶修沉痛表示。没等到陈果张口反驳，立刻继续说了下去：“ 但谁知道网游里灭他们一下就会搞成这样啊，发生这种事大家都不想的，但是成绩的事是不能强求的，他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最要紧的是不能轻易放弃，不知道他们今后会有什么打算。哎，最近实在是发生太多事儿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要没事我先出去了。” 叶修说完掏着烟就出去了。魏琛和陈果两个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半天了陈果才说出一句话：“ 为什么我听着这么耳熟啊？” 加时出局最终没有因为任何人的议论而发生改变。5月13日，荣耀职业联盟第八赛季常规赛的收官之战最终给一切变数画上了休止符。蓝雨、轮回、微草、霸图、烟雨、虚空、301度、雷霆八支战队 最终挺进季后赛。其他战队的第八赛季在刚刚立夏后一周就已经结束。其中排名19的嘉士和排名20的玄奇成为两支出局的队伍。在联盟的历史上，出局很有可能就是一支队伍走向消失的开始。只是这一次，出局队伍中竟然有嘉士这支曾经最为辉煌的队伍，自然又是引发无数的争论。有的人开始祭奠一代王朝的彻底陨落，而有些人则是信心十足地认为嘉士绝不会就此倒下。嘉士俱乐部也在收官战排名最终确定以后迅速发表声明，承认本赛季是一个灾难，但是绝不是末日。随后宣布的一系列安抚人心的消息中，战队的王牌选手孙翔绝不会因此而离队，显得分量极重。只是单方面的发言似乎不足以引人信赖，但是随后不久，孙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亲口承认了会和嘉士一起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同时描述了一系列他加入嘉士以来受到的俱乐部上上下下各种关怀的温暖事件，由此来证明他虽然只加入嘉士半年，但双方的革命友情并没有因为时间短而浅半分，完全不会因为出局这种事而动摇。 下赛季的挑战赛，我会率领嘉士重新杀回这个舞台。 采访的最后，孙翔自信地微笑着对记者说道。以上内容成为这篇采访的结尾，让看报纸的陈果情不自禁做起了呕吐状。孙翔当然并不只是媒体想要采访的唯一嘉士选手，嘉士的另一位超人气选手，全明星级别的苏沐橙，还有发挥一直不错，偶有闪亮，看起来是在一力支撑全队的副队长刘浩，还有其他一些或者一线或二线或酱油的选手，记者们无孔不入地渗透着，想多多挖取一些嘉士方面的信息。但是很遗憾，这些人不知是出于私人还是俱乐部方面的原因，通通都谢绝了来自媒体的采访。这让敏锐的媒体感觉到嘉士并不真如他们所表现出的那般平静，只是这平静的掩盖下究竟会有怎样的动作呢？此时却不是挖深这个的好时候，毕竟在两周的休息后，整个赛季的最高潮，赛季总冠军的争夺就要开始了。无论如何，这种时候，这八支队伍才应该是荣耀圈中最受关注的焦点。